庆祝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19周年中央报告大会10月7号在革命首都平壤举行。参加大会的有金永南同志、黄炳瑞同志、朴凤柱同志、崔龙海同志等党国家军队的领导干部，由党委员长、平壤市的党中央领导机关成员、党武装力量、政权机关、内阁、社会团体、各省中央机关干部、平壤市的机关、工矿企业干部和生产革新者，以及正在社会主义祖国停留的海外同胞、反帝民族民主战线平壤支部代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做了报告。他说，反映全党全军全民一致的意愿，推举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是一个在加强和发展我们党完成主体革命事业方面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事件。他说，伟大的金正日同志长期领导朝鲜劳动党所建树的丰功伟绩，是作为胜利推进和完成革命的战斗旗帜永放光辉。同志不可磨灭的业绩的，伟大的金正日同志将作为我党永恒的领袖，主体的太阳永生。他说，伟大的金正日同志所领导的主体的党建设事业，今天由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出色的继承和发展下去，并强调全体军民要更高的举起凝聚着伟大的金正日同志伟大一生的主体的红色党旗，为争取主体革命事业的最后胜利而努力奋斗。